这么一个电视剧，就讲一辈一辈的人。 对，一九年十月份，就是我查了，19年十二月份上映的一个片子， 啊、 叫那个《那时风华》。 哦哦，好像是，就是一直在演， 对对， 就是演的几代人从那儿到那儿以后，你看见，你感觉好像是到了那个西北，就是那个非常缺水干旱的那么一个地儿。 对， 然后通过种树，然后大家几辈人，包括到老了以后，那些老的赛马人， 对， 再回来旅游，哎，再看看那个三八，说，哎，这年轻这棵树我种的什么的， 对，因为 非常不一样。 对，那个他们当时就是1962年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去建机械林场， 嗯， 然后全国各地的这种有为青年都去那个地方， 嗯， 因为当时其实条件特别特别的艰苦， 哎， 又没有吃没有穿，然后那个地方又是特别的寒冷， 嗯， 少雨， 嗯， 干旱， 嗯， 风沙又大，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生存都是特别困难，但是靠三代人的努力，硬是在那个地方建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成片的一个人工林场。 嗯，对。 然后有112万亩。 哦，哎呀， 我其实还查了一下这个数据啊。其实我们说，比如说112万亩这个林场的话，是一个什么概念？比如说它的那种连树木都有那种含水量。 嗯， 那112万亩呢，就相当于4.7个。13陵水库。 哦，哎呀，哦，真的呀！ 对对对，我看了一下，我看到这个数据也非常非常的 震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啊，等于改变了，局部的小气候了，都已经是吧？ 因为它还有了这个三坝这个地方以后，它其实还阻挡了这个锡林郭勒盟的那个浑善达克沙地。 啊， 其实有效的保护了这个北京、天津。 哎，对 啊， 一开始我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感觉像到了那个大西北， 嗯， 那感觉就是每天刮沙子， 嗯， 是不是？你感受不到说那有植物，好像没啥植物，就是每天又干旱也不下雨，每天刮大沙子，然后整个那边的气候非常差，大家都得带纱巾什么什么。后来现在发展到现在，你看都100多头鹿在那儿，大家还能去玩儿。我觉得真的这个精神大家应该好好的学习哈。 对，就是一个艰苦奋斗的一个精神，然后加上科学创新。 嗯，对，哎，我觉得就是现在一是咱们提赛马精神，一个我觉得主要学习人家确实从无到有克服困难，确实当时条件确实是艰苦，大家这个要学习。还有就是不乱干，就是得有科学，那里边也讲了有很多，嗯，咱们的农业科学家，你得知道这东西怎么种怎么弄， 对， 才能够高效的把它那个迅速的弄起来，不然你种100年种不活也没 弄点西瓜地，肯定现在到现在也没有什么。 哎哎，咱们说回刚才徐瑞说那个那些鹿，哎，现在这些鹿就等于是散养在这个三坝这个地方吗？ 它是我刚才说那个大唤起乡里边，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片林场， 嗯， 然后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老板，然后在那里边去经营这么一片， 它等于是一片林场是吗？ 林场，对对对，它有一片地是可以经营的， 哦， 然后合法经营的这么一片地， 嗯， 然后呢他把这个地方分成了有一个露营地，比如说房车露营地， 嗯， 然后呢还有湖心的这种露营地，就是拿那种集装箱车，然后做的这样。 哦哦哦。 然后呢，他把这个房车的一部分呢，他拿这个木头的这种栅栏，然后围起来。 嗯。 然后呢，鹿呢，其实旁边呢还有一个围鹿的一个场子，那种铁丝的那种网什么之类的，好几道。其实你要进那个里头的话，要经过2-3道门，然后才能进到这个核心的区域里头。 哦哦。 因为那个鹿。 有攻击性是吗？ 鹿角是非常非常 锋利的 ，对，它里边还有一个，说到这儿，它里边还有一个一头鹿王， 哦， 它有领地，你是千万不能靠近的， 哦， 它那个角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有八叉， 哦， 嗯，其他的鹿比较温顺的话，你是可以，比如说跟它合影啊、拍照啊什么之类的， 哦， 但是那个 鹿王不行， 我觉得它是鹿王呢，就是你不能靠近他 啊！ 我尝试的去靠近他 啊， 他就冲我，就跟那个骆驼一样，冲我这个呲牙花子 啊！真的吗？ 呲牙，对，以前见过，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头去骑骆驼的时候，如果那个骆驼特别不喜欢你的话， 啊， 他会朝你吐的 啊，对， 吐口水 啊！ 就我记得以前去沙漠里头有一个专门拉骆驼的人，他老让游客去骑他嘛， 啊， 但是骆驼很不高兴 啊， 所以他每次去牵骆驼的时候都要戴一个头盔 啊， 因为每次都被骆驼吐 啊，但是那好像是不是还有毒，他们那个口水还是不是 应该吃了对人体不太好吧？ 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问题啊。 对，然后这个鹿呢，就是我每靠近它， 嗯， 就是我尝试靠近，比如说它还有其他小鹿的时候，它就跟那个你见过那个动画片里头那个驴 啊， 然后跟你呲牙那种样子， 啊、 它就跟你 就要咬你是吗？还是 那意思就是跟你挑衅吧？ 啊，走开， 可能就是。 他可能是觉得 你 在挑衅， 你瞅啥，瞅你咋地、 啊啊、对对对啊啊！然后呢？ 然后你就得绕着他走啊 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在那个房车里边住着的， 啊、 然后你早上出来以后，你打开那个栅栏，然后如果有其他的鹿不小心进来的话， 啊、 那头鹿王的话就会在旁边盯着，然后一直盯着看他的这个。底下这些 小弟、啊、 小弟们 安全回去， 安全，对、 啊、 你把他放出去，然后他就都卧在那儿了，走到那儿了、 啊、 就这个样子、 哦、妈呀，这么厉害呢。 对，然后那个那片林地呢，就是早上起，我描述一下，早上起来以后你就看见那种层层叠叠那种雾气、 嗯、 就在山间里边山的上面去飘着、 嗯、 太阳一出来这种雾气就没有了，然后呢整个山顶上都是葱葱郁郁的那种绿色， 嗯， 长着各种松树， 嗯， 然后山脚下呢是一条特别湍急的那种河流， 哦， 然后鹿，这些鹿呢就在山涧和河流绿草 啊 中间生活、 哦、妈呀。 然后我们的营地呢，就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房车的营地呢，其实那一大片地里边其实也就三四个房车，没有放到特别多，怕打扰到， 嗯， 怕打扰到鹿，就是人和鹿这种和谐共存的这种， 哦， 这种样子， 就是可以接触这些鹿，就是你可以喂它， 可以喂 啊、哦， 但是，它一般还会有一个就是专门驯鹿的人， 嗯， 我跟那个大哥还聊了聊， 嗯、 说你养这些鹿多长时间？他说我养这些鹿6年了， 哦， 因为他也是就像我刚才说少鹿一样，他有一个特殊的这种。 哨儿 或者那个有、 啊、他可以摸鹿王是不是？ 对， 他 也可以摸 啊，他可以摸， 但他知道每头鹿的习性是什么样子的，哪头鹿比较温顺， 100多头他都知道， 对，都知道 哦。 而且有些鹿还有名字 哦， 比如说叫二狗蛋什么之类的 啊，他自己起的， 对，他自己会起一些这样的名字什么之类的 啊，就是他可以告诉你哪些可以接触，哪些不能接触， 对。 还是他会把能接触的放到你们的营地里， 他会告诉你哪些能接触，如果他觉得这个比较凶的话、 嗯、 他会把这个凶一点的鹿然后叫到旁边去， 嗯， 他那些鹿听他的 哦， 然后他因为他每天都要去投喂嘛， 啊、哦、 就会撒一些、哦、那天没注意看，可能是撒一些干的玉米 啊、 哦、就这样的东西 啊、 哦、然后去喂他们 啊、哦 嗯，这个除了这个这些房车呢是可以拖动式的，然后平时就在那儿放着， 嗯，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栅栏呢是专门的一个房车的营地，大概能停10几20辆房车 哦， 就可以也可以进到里边去看 哦，所以就是你们房车的这个营地、 嗯、 理论上是没有路的，要看路得进到专门它的那个栅栏里头， 对对对对 对吧， 它那个房车那个专门的营地是和这个路 隔开的， 是隔开的 啊、 嗯、对、 哦、 要不然确实也很， 你觉得有点危险是不是？ 对对对，尤其小朋友那个鹿角真的是特别的锋利 啊、哦、但是是可以小朋友也可以喂，也没有什么骑鹿什么这些个项目 啊，那个没有，就是危险的话就比如说那个好像是 鹿王 对对对、 嗯、 那个老板那天陈老板给我看了一下、 嗯、 就是有一辆车，然后那个鹿去撞他，然后把那个鹿角然后扎到车胎里，把车 扎 把车胎扎爆了，然后扎穿了，很凶猛的，那个马鹿很厉害的 哦 嗯， 所以大家还是离远一点，这个地儿就不推荐了，是不是？ 就是观看可以，但是不要就是逗啊。 但是有很多小鹿，是不是？ 对，有很多 那些 小 鹿，大家是可以接触的，喂一点东西。 对，麋鹿可以。 啊、哦，梅花鹿也可以。 对对对对，那些小一点的，他们还是很可爱的。 哎，小朋友喜欢这个地方吗？ 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其实除了我们说可以看到这些鹿，跟他们去亲密接触。因为其实你很少能遇见那种营地的话，是早上起床以后，你发现这些鹿都在你的房子周围。 嗯， 这小朋友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嗯，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 晚上去看星星。 嗯， 我那天晚上就去看星星了。 嗯， 因为那个英仙座那个流星雨啊，其实还没有完。 哎呦， 然后满天的都是璀璨的星星啊，银河 啊， 各种的 啊。 你要是认识的话，什么都能看得见。 什么叫我要是认识的话？现在有很多手机的 APP， 对， 直接你对着上面一拍是什么就告诉你了。 对， 不认识也无所谓。 我大概看了一个多小时吧。 真的吗？ 嗯。 哦，哎，但是那边是不是天气会比北京要冷不少？ 对，晚上的话，其实比如说上一周我去的嘛，就是晚上的话，其实穿一个外套就可以了，还没有那么的冷。 嗯。 它是夏天的时间会短一点，好像是三亚坝那个地方进入春天以后，马上就进入秋天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热的地方。 嗯。嗯， 然后其实要冷的话可能过完十一以后才会冷，所以这段时间其实还是可以去的，距离北京400公里吧。 400公里，你们是开车去还是怎么去？ 我们是开车去的。 哦，开车好走吗？大概路线你跟大家说说。 路线不用说吧，这导航一下就过去了。 行，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明白了。 你不要问我一个平时开导航的人吗？ 好嘞，就是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啊，然后还说别的。哎，这个地儿就是你说的这个房车基地，它也有帐篷是吧？也有帐篷可以露营。 对，也有帐篷。其实它除了有我们刚才说那种拖拽式的那种房车，还有自己的房车可以开过去，然后还有那个蒙古包可以住。 哦， 有蒙古包，然后还有别墅。 哦， 就是那种两层的阁楼的那种别墅。 嗯， 然后那营地帐篷的话那也是有的，专门有一块地是辟出来然后放那种印第安帐篷的。 哦， 还有片地其实是模仿那种美国西部那种牛仔西部风格那种，还建了一些建筑，也有一些木质的酒吧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还挺精致的，那种建筑和自然很完美的结合在的。 哦，哎，自己搭帐篷可以吗？没地儿，都是城。 有，自己搭帐篷是可以的 啊。 然后他也其实他也做了一些地基，然后有一些木地板。 那还行，最起码是平的。 对对对 啊。 然后其实他还有可以玩的地方是那地方还有那个 UTV 和 ATV 的项目。 哦，这是什么？不知道。 就是那种山地的越野车嘛。 哦， UTV 的那个 ATV 的话就是没有那个底儿了。 哦， 然后 UTV 的就是带底儿的，然后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嗯， 大概有十几辆这样的车。 哦， 分成那个 A 线和 B 线 ，A 线稍微简单一点，然后 B 线稍微复杂一点。 哦， 然后大概有2-3个小时这个样子。 哦，也可以玩这个。 对 啊，哎， 然后还有 贵吗？ 嗯， 贵吗？大概什么价位？ 就是比如说参加两个小时的这种啊吧，也就400-500块钱吧。 400哦，住呢？ 住的话，其实住的话，它不是分成好几档嘛。 哦哦， 然后住的话，其实，在淡季的话也得500块钱。 现在算淡季，算旺季？旺季。 现在其实淡一点嘛，因为过了暑期了嘛。 哦， 过了暑期会。 那不是马上11了吗？还不会不再热一下？ 对，到了十一， 是不是 到了十一就会热点，但是这段时间算是，这房价还是比较。 哦，反正就是一个帐篷，我理解400-500块钱住一夜，差不多吧。 嗯， 是可以 对 拿得下。那这个除了住吃，它包吗？ 吃的话，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餐厅，它在这个地方呢，它自己种了一些菜。 嗯， 而且本身这地方不是有鹿嘛，其实它还有一些这种。 哦，有鹿肉吃， 鹿肉吃，对 啊， 还有一些就是，对，还有一些就是蘑菇 ， 这个地方蘑菇 啊，有林场吗？那是肯定的， 蘑菇多的跟米一样。 哦， 对对了，我们还去采了一次蘑菇。 哦， 对，大概采了2个多小时吧。 啊， 哦，嗯，大概看见有一些什么平蘑，什么香菇什么， 不认识就不要乱说了啊！就是你再这样下次不叫 钱。反正采了一些这些吧，采了一堆蘑菇， 啊， 采了一堆蘑菇， 嗯， 然后也遇到一些比较奇怪的蘑菇。我不知道，如果你比我懂的话，就是那个蘑菇，如果你捅它一下，它那个蘑菇会冒烟。 捅它一下会冒烟？ 对， 说感觉是那个蓝精灵里头的蘑菇。 对， 啊， 有那样的蘑菇，你捅它一下，它就

就是大家都看到英仙座那个流星其实还是有的、 嗯、 其实我他们看到好多就我没有看到、 嗯、 然后我就怀疑 啊， 他们看到流星了以后许了一个愿望 啊， 就是 让薛瑞别 让薛瑞别看到 啊。 后来我就问他们到底是谁许了这个愿望 啊， 严刑拷打终于问 就是民宿的那个哥们儿是不是因为你先说人家的民宿一般还说人家不管饭是不是还说人那除了便宜没优点 对吧 对， 那许一点相对于不利你的愿望也是应该的。 后来搞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看到那个 游戏，可能只是你睡过去了，是不是？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感谢徐瑞给大家介绍了这么一条，相对我觉得不是那么，大家都知道相对冷门一点的线路哈。也感谢徐瑞，欢迎徐瑞以后有好的这种小众的线路再跟大家来推荐哈。 OK， 谢谢大家。 嗯，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北京时间1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